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关城，作者是词，梁小鱼团队制作，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72集。宋朝有一事倒是不弱，做了个武将略有所为，官家亲自赐婚，配的也是个世家的女儿，婚后很是恩爱，就是命犯天煞孤星，妻子死得早，家中又无后，被父母逼着再娶。本来是不愿，好不容易同续弦有了些感情，新夫人又坠湖死了，他自己也想不通命运为何如此捉弄，后来官做的也不认真，被派去戍边，大好前程断了，一双父母等白了发也盼不到个后，郁郁而终，最后家中只剩下他一人，奴仆都遣散，独自自尽于祠堂。阿音这下有点笑不出来了，木了脸。崔珏，我那些年日日捉鬼，搞得实在是狼狈，却也不忘讨好你，现在告知我这些，你还真是下了狠手的血。 生死不是灵气，你懂吗？都早已定下，哪里是我编出来的？ 你能不能给我说个他过得好点的？ 我想想啊，明朝有一世做了东厂宦官，还养了好些丫头，可算好啊。 阿音皱眉想想说道，出身差了点，但知道享受还成。 他那时还没到亲手杀人的地步，也就是贪财比较严重，而且命短，搞到手还没享受几年就发病死了，死后的棺椁被挖，尸体不知丢到了何处，也是可怜呐。 阿音听着他语气轻松地讲这些，自己脸色却愈发的冷。他看不到崔珏也醉得厉害，其实已经白得可怕。 小阿音，这人呐是各有各的惨。我们做鬼的潇洒自在，尤其是你这种有个曼妙人身的，太好了，何必同人牵扯不休。我知你对他有情，可他被你毁了。民国那时候，我就是为了让你死心，这连只鸡都不敢动的纯良人成了冷血杀人的流氓。他经历了什么呀？可都是你毁的。命格这种东西，一试错了，便全然乱了。 崔珏已经眼睛眯着，晕乎乎地讲一通道理，埋在桌子上，还接着说。 清朝那会儿总是五马分尸，你听说过？他也那么样死过，忘了因为什么。我想想啊，想想。 他睡过去了，阿音泪目了。总归都是不好，却没想过那般不好。他当年还因为接受不了韩听竹与竹韩差距如此之大而离开，实则始作俑者不过是自己，有何脸面那般待他？这世上再没有人坏得过阿音了。当夜崔珏养了几千年长度不变恰到好处的胡须被阿音剃了个干干净净。2013年12月31日跨年夜，要差给阿音寻的这间公寓位置有些偏，寻常人抱怨交通不便利，但胜在清静，他一向知道他喜欢什么，那句有事去敲对门会帮你，他也全当左耳进右耳出，根本没记在心上，因而这夜是对门的住户先敲响他的门。阿音正在书房里摹写了无数遍的忏悔文，他平日里除了发呆也就这点事情做，听到不真切的敲门声有些怔了，敲门的人一定很有耐心，只敲三下就静静地等，可当阿音以为是幻听不打算出去开门之时，又再敲三下，确定真实，他缓缓走到门前，不知从猫眼看外面的人直接带着疑惑打开了门。此时得益于他不是寻常女子，无人能害他，是仗月。你什么时候来的？阿音以为他仍在北京，要插同阴司搞了合作，民国时建的那座阴间电影院要被拆了，据说要建夜店，阿音还吐槽病得不轻。 早你三天。 阿耀告诉你的？ 我说怎么搬家的时候不见他？ 嗯，他是不放心你。 阿音久未见阳光，脸色实在是不见血色，大概是年轻女孩们最爱的冷白皮，线下眉头微皱，不是很情愿。东北的风很冷，你趁早回北平吧。 北京起风时也差不多。 张月还是赶紧提出主旨。 阿音，今日跨年夜，我带你出去走走。 他犹豫好些天，总算找了个机会能邀他出去，圣诞节倒也算个由头，但请阿音的话不行。你同阿音说圣诞节，他只会问你那是什么。两人僵持在门口，阿音这才注意到张月穿了身米白色的羊绒大衣，是要出去的打扮。不了，我刚进了手，忏文还没写完。张月面色一沉，心想， 你这么写下去永远不会完。 在阿音关上门的那一刻，他胳膊撑住又推开，对上他不耐烦的眼神。千百年过去，阿音依旧长发，民国时剪短了又留长，从未去过理发店。可他和药叉换过很多发型，药叉紧跟着韩国男明星的风尚走，染烫都是常事，阿音大多点评很丑。张月呢，他最近大概不愿折腾，刚剪了寸头。阿音看了可以说一句，这个发型我也理得出来。当初韩听竹可不就是寸头好些年，那把剃刀他仍旧小心收着。要插算世上最懂他之人，张月也可排个第二。他开口只一句话拿捏住他所有，虽不情愿也不得不承认，只有那个人才能让他从圈地自牢中走出半步。 星海广场有跨年烟花，方官城去了。 方官城去了，五个字掷地有声，那是阿音心头全部分量。张月不愿承认，但不得不说，只有借这个借口才能让最不愿意出门的人走出门。2013年了，智能时代，韩剧都在讲外星人谈恋爱，可阿音连个触屏手机都不愿意用，他要与渐行渐远的人世间划分屏障，绝不逾越半步。这哪里是好事呢？见阿音表情松动，眼神中似有犹豫的电波在闪烁，张月推门而入，赶着他到卧室换衣服，绅士的立在门口。或许因为房间里的地热太暖了，他平常有些冷漠的声音也带上了丝丝温情。 阿音，许久没见过他了吧？ 是耐心极好的渔翁在一点点收耳。 之前在北京你也不出家门，搬家的时候阿耀说你只带了一个行李箱，衣服够穿吗？ 有一件冬衣外套。 就一件？明天我们出去买好不好？ 阿音意外答应的爽快。好。这下轮到张月语塞，好像攒了一肚子哄劝的话都被堵了回去，一句也不必再多说。 你等下把头发绑起来，外面风一定不小。 嗯。 感谢收听本集，更多精彩多人剧，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